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睇《感应篇》第53节。呢一节亦只有一句：弃法受怒。注解里面同我哋讲，佢话从呢句开始到见杀加怒，都系讲刑事上嘅。法官判案从刑法上讲，但是不守法，接受贿赂，现在已经不只是那些办案的法官了。他亦讲得很好，凡癌疫疏利亦在其中，而不是专指刑官。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说很多很多国家地区舞弊贿赂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的了，甚至社会大众亦以为是正常的，不足以为奇了。所谓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事虽然是这样，所谓聪明人识钻法律漏洞，所以我哋亦曾经听人讲，法律系为咩人制嘅？为好人、为守法嘅人制嘅，甚至话系愚人、笨人制嘅。又点会知道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的？凡是故意犯法的人，明知故犯的人，扰乱社会，令人民无所依归，遇到事情不知点做好。在因果里面讲，这种心态行为天怒人怨，眼前虽然得到啲小利，后来果报不堪设想。但是而家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虽然呢啲事情 在科学里面亦有好多好多证明。连西方外国人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谓灵界的状况。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成果亦相当卓著。好多人睇到嗰啲事实真相，唔信唔得。虽然系咁，一啲作奸犯科之徒，仲系唔知道醒悟，唔知道回头。仍然将眼前的利益睇重了，冇想到来日的果报，那就是所谓的麻木不仁了。我哋要觉悟，我哋要明白。世尊说法，所谓三转法轮，亦就是用三种不同方式来教诫众生。第一个叫示转，指示你，提示你，常跟利智的人，佛一提示，他就明白，就通达，就觉悟了。根性次一等的人，仲不会觉悟，佛用明显的劝导方法，好像我们在经常时时看到世尊叫住当机者的名字，叫住名字跟你说，这种是劝转。聪明人不用叫名，佛讲话或者有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就明白了。这次我们在吉隆坡讲了两场经，第一日我去看现场，我在那个台上一坐，灯光照射的，那盏灯太热了。两个小时照下来非常辛苦，你上台在那里坐下，你就知道了，你就有感受，太热了。这种是一提示立刻就要知道，就要知道人哋好难喺咁高嘅地方装嗰盏灯，好辛苦。所以一暗示就应该懂得。第三种教学方法就是作证，点作证？好似喺嗰种光线下面讲两个钟头，人会晕低嘅，大家先知道嗰盏灯太热啦，第日就讲唔到啦。呢种系作证同你做证明啦。而家呢个世间，我哋睇到好多好多做正转嘅事迹，我哋睇到种种感应。 咁係做正轉。呢次宏法時間雖然短，只有兩日，亦有好多好多瑞相，好多人見到，都嚟同我講放生，見到阿彌陀佛，請法，見到佛光，好多好多瑞相，呢啲都係同我哋做證明嘅。尤其是最殊勝嘅，我哋睇到好多好多念佛同修往生嘅瑞相。如果大家再冷靜細心觀察，善因善果，惡因惡報，而家報得好快嘅，呢啲都係同我哋做證明。我哋聽到、見到啦，要回頭，回頭是岸。人生好短，昨日南京那边打了个电话给我，南京一中有两位校长要来我们这里访问，星期六到，其中有一位关校长同我同班同学，我哋喺学校度唔单止同班，我哋两个人坐埋一张台，一张台两个学生坐。嗰个时候十几岁，而家都七十几岁啦。想到当年就好似琴日一样，你话人生有咩意义呢？人生苦短啊，所以佢嚟正好31号夜晚到，恐怕佢亦唔会听我讲经。第二日系星期日，我招待佢一日，星期一我就要去香港啦。好好，叫佢去念佛堂念佛。佢边有呢种机会啊？嚟我哋呢个念佛堂24小时唔中断去嗰度念佛，种翻啲善根。呢次新加坡冇白嚟啦，种善因得善果，做作恶业必定有恶报，果报太快啦。太明显了，所以我时时劝勉我哋同学做好事亦要守法，唔好话做好事我就可以违法，违法系一种非常不得已，而且嗰种系高度智慧。我哋如果冇智慧，亦学菩萨权巧方便，往往后面惹出大祸。所谓欲速则不达，真正有高度智慧，通权达变，佢知道会遇到咩问题，问题点样化解。佢都好清楚好明白，你问题嚟了之后手忙脚乱，冇能力化解，咁係绝对错嘅。一般同学听到嗰种事情功德大，快啲去做，急功好利， 心唔清净，嗰种好事，讲老实话，不如无事。点解呀？嗰种好事修福，嗰部系人天有漏福报，你一定会得嗰种福报嘅。得福报之后，你谂下，你能唔做业咩？我哋睇眼前呢个社会，做大官发大财嘅，都系前生喺佛门修福，今生佢哋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佢做嘅系乜嘢业？希特拉前生大善啊，所以先能做国王，先能杀几千万人唔使偿命。凡夫杀一个人就要偿命，佢杀几千万人唔使偿命，你话几大福报呢？富贵人家日日食众生肉，食完将来要还债嘅。佛经上讲得好清楚，食佢半斤，来生要还佢八两，你话点得了呢？所以仲不如贫穷人家粗茶淡饭，少造业啊！这个道理我哋要懂得透彻，所以佛教我哋修善，上面有一句话，你漏咗啦。上面有句咩话？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咁就啱啦。呢种系菩萨行，菩萨嘅事业，离相修善。唐朝时候，庞允居士表演俾我哋睇。佢嗰种表演就系教诫世间人急功好利嗰一类人。佢点解要去做好事，希求果报？为求得好果报，多行善事，断恶修善。佛用呢种方法嚟劝大家，系劝世俗人念头仲未脱离轮回嘅。所谓下下根人，眼光短浅，谂唔到脱离轮回。佛教你呢个方法，中上根性，佛一定劝佢应该觉悟，应该要超越六道，永脱轮回。呢种系佛嘅真实慈悲。庞允居士表演俾我哋睇，佢表演乜嘢？好事不如无事。佢屋企亦相当富有，佢学法开悟啦，真正明白咗 将屋企啲金银财宝装喺一只大船上，船划到长江中心，将船作沉，全部沉入江底。佢乜嘢都冇啦。人哋见到问佢，庞居士，你嗰啲家产都唔要啦，点解唔攞去做好事救济人？佢就留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无事系真正嘅好事。而家社会点解咁乱？李炳南老居士讲得好，社会上好人太多了，我哋听唔懂。好人多唔系好事，咁太好了。佢后头加咗句话，喺黑板上写咗四个字：好人好事。然后将嗰个好事画咗个圈，画个圈系乜嘢？咁系破音字。好人点呢？好事啊！每个人都好事，都抢住做好事，麻烦大啦。真正嘅好事，佛教我哋随缘而唔攀缘，永远保持心底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慈悲心。你做嘅事，样样都系好事。真正的好事，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不慈悲，那个不慈悲怎么讲？喜欢你的人就慈悲，不喜欢的人就对他一点慈悲都没有，这种慈悲不是真的，这种慈悲不平等、不清净。所以佛家讲他是爱缘慈悲，咁样做嘅好事唔系真嘅好事。我哋要懂得佛嘅真实意，开经偈上日日念愿解如来真实意，懂得真实意，我哋先系佛嘅好学生，先能真正依教奉行。佛嘅教诲，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唔系出于佛嘅意思，如果是出于他的意思，我们跟着他行，被他拖住行，这种不算好汉。那佛亦是欺负人。佛所有的教诲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自己的意思。真心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各位要知道真心都是相同的，妄心就不同了。本性是一样的，习性就不一样了。所以佛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教诲，我们顺从佛的教诲，就是顺从自己的真心本性。因此 我们对佛法先心服口服。原来世尊教一切众生个个顶天立地，所以经论之中亦时时赞叹佛菩萨叫无依道人，依是依靠真性，无依靠妄心，妄识有依靠，他要依靠真心，依靠真性，离开真心真性绝对无可能有妄心妄识，所以一个是有依靠的无依靠了。无依靠的是真正自己，有依靠就错了。我们在大乘法里面看到一真法界无依靠，十法界有依靠，六道有依靠，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一下，然后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点断恶修善，怎样破迷开悟，多少自己会有个概念，时时读经，时时睇古大德的著述注解，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同经中教诲相应，就是同真心自性相应，这种才是真实功德，不至于误会，不至于做错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这一段。